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大田本部21号在大田举行会议，表示要展开积极的斗争来促成旨在实现祖国和平与统一、推动北南关系发展的全民族大会。会议通过了一项一定争取全民族大会举行成功的决心书。